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国家统计局日前发布数据，317调控政策出台后，北京二手房的价格持续走低，累计跌幅超过15%，已接近去年四季度末的水平。最近，国新办公布了2018年中央国家机关和地方新闻发言人名录，244位发言人集中亮相。2018年，我国将先后发射嫦娥4号中继星和探测器，参与宇航天工程中心自19号起向全球民众实名征集寄语，将搭载在嫦娥4号飞向月球。国家安监总局近日表示，今年1月至11月，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4.4万起，死亡3.3万人，同比分别下降25.8%和19.3%。这两天，南方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天气继续回暖，但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最低气温仍然在冰点附近，西南、华南多地的最低气温再创新低。当地时间的20号，美国参议院以51-48票通过共和党1.5亿美元的减税法案，美国呢或将迎来31年最大的减税立法。最高检公安部印发规定，办理经济犯罪案件时，严禁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封查扣押涉案财物或拘留逮捕嫌疑人。国家发改委印发通知，加强冬季采暖价格监管，规范供暖供气价格收费，保障群众温暖过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商务部21号表示，今年新能源汽车的市场继续保持着较快的增长态势，全年的销售量有望超过70万辆。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11月份全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了3.41万亿元，同比增长10.2%。汉语盘点2017年度字词21号在北京揭晓，想、初心、智、人类命运共同体分别当选年度国内字词和国际字词。全国研究生招生数据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每年基本维持在6%左右的增幅，女生考取研究生的比例不断提高，从2007年的48%增至2016年的55%。2017年天象剧场的谢幕之作就是今天上演的《小熊座流星雨》，该流星雨的极大值出现在今晚的23点，感兴趣的听友可于今日至明日的黎明进行观测。中国旅游研究院近日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旅游市场的规模持续增长，2017年全年中国公民的出境游人次预计将达到1.28亿人次，规模挤进日本总人口。国际足联最新一期的国家队排名昨天出炉，国足总排名下滑11位后列第71位，亚洲排名第6。今明两天，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回升，北方气温达近期的最高，未来一周我国大部分地区雨雪稀少，干燥天气持续。 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你要试着全世界体会游戏，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它很美。 雪下在那头，寂寞不寂寞，谁的想念是他的等候。 你若问我快不快乐，寂寞不寂寞， 牵你手牵我手，感觉我的脉搏。 试着了解，试着体会游戏，好好感觉，然后你才能够看得见快乐伤悲。 也许我的眼泪，我的笑颜，只是完美的表演。 听说北京下了雪，你可会也觉得 它很美。 试着体会

幻想对方的世界，北京的冬天飘着白雪，这纷飞的季节让我无法拒绝。想你的冬天飘着白雪，丢失的从前让我无法拒绝。 这首歌是来自于老狼的一首歌曲《北京的冬天》。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经典969，我是泽林。今天呢是12月22号，冬至。这一天呢，和亲朋好友一起坐在圆桌上吃一顿热乎乎的饺子，也是相当的有味道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和冬至有关。北京的习俗呢是冬至吃饺子，南方的习俗呢是冬至来吃汤圆。当然呢，不同的地方吃法也都会不一样。那么一边听歌呢，一边和你聊到这么一个话题，冬至吃什么。微信订阅号里搜索一下经典969，随时来给我留言。当然今天呢也要为线上留言的听众送出涂抹少儿艺术教育的体验课程一套。周五的晚上也提醒你在下班的路上注意安全。小刚、周传雄，冬天的秘密。 善良，你太美丽，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不屑此刻的我太感性，愚蠢中为你没有魂魄，话题完成笔。中独自怀抱这个秘密，但朋友都说我太过犹豫。爱你我不能说，看你们拥抱甜蜜，谈笑自若，忍受预期的伤心。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被破坏的友谊？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善良，你太美丽，我讨厌这样想你的自己。不屑此刻的我太感性，与脆弱为邻，没有魂魄，话题完成笔。尴尬的我始终独自怀抱伤心。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友谊？如果我忍住这个秘密，温暖冬天就会遥遥而无期。